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三集的游日废人，继续有主持人 Fish 和 Ann 的， 是 我们两个废人 又继续废的。好，首先多谢大家支持我们头两集啦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啊，觉得不好啊，觉得好都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的， 可以负评的，负评我们都接受， 可以，但可不可以给个 comment 就告诉我为什么会负评呢，这样 我们改善改善，虽然样就没得改善的 sorry 你唯有斋听不要看样 子，没错，这样有你们支持啦，或者系有你哋鼓励啦，咁我哋先可以长做长有嘅。好啦，咁啊 ，Fisher， 你知唔知道过去嘅六月五日系咩日子咧？ 六月五日咩日子啊？咩日子啊？ 你生日定我生日咧？ 唔好生日，我就系知六四咩日子。 哇，好禁忌噶呢啲嘢， 唔好知啦。咁六月五号系咩日子啊？ 六月五号咧就系我哋啱啱2018年第一期嘅 Working Holiday 嘅名额公布日子嚟嘅、 哦。我记得我哋嗰阵时都系六月嘅， 系啊， 嗰 阵 时嘅心情就真 系 好似放榜咁样， 不停劲紧张，揿 F 五，揿 F 五，揿 F 五， 睇下有冇自己个 number， 好紧张， 睇我中唔中。但系而家唔使啦，系嘛？ 而家唔使啦，因为咧一年嘅名额有1500个啦，咁、至于半年就750个左右。咁你知唔知啱啱咧过去有几人递表咧？ 唔知 317个， 咁少 317个， 咁少， 一半数都冇， 唔一定 100% 去到啦。 冇错，嗱，佢嗰度咧就写住306人系成功咗嘅，咁就佢嗰个下面系 100% 啦，咁我唔识计啦，咁总之佢话 100% 就 100% 啦。 即系其实真系就递咗表，就大家都可以顺利咁样通过呢个评审， 冇错啦， 可以去到入边个 King Holiday 啦。 一递咗表，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准备。咁至于准备咧，可以听翻我哋第一集。咁我哋就会系啦， 而家唔再讲，而家已经开始讲紧我哋嘅打工嘅生活啦。 系 咁，上个礼拜我就讲咗我嗰两份工啦。咁、今个礼拜就到你啦噃。 好啊，咁上个礼拜我讲咗北海道啦，咁喺个伊势谷一个雪国嗰度做嘢啦。咁今集咧我就讲另一个滑雪嘅圣地长野嘅。好啦，咁咧首先咧 check 出相先，就系、一个地图嚟嘅，系啦，长野究竟喺边咧？嗱，咁其实咧呢一度咧就会系一个周访会嘅地方，就系、我嚟紧讲嘅。地方嚟嘅，咁长野你当系，其实咧唔好话当啦，其实基本上已经系一个本州里边嘅最中间嘅位置， 系中部啦， 中部嚟噶啦，系啦， 冇 错啦，中部嚟嘅， 长野系一个县嚟噶，各位记住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咁佢离东京就2个钟头车程左右，咁基本上嚟讲，我可能大家听到长野好多人都系话啊轻井泽啊，或者系诸如此类嘅地方，或者系滑雪啊，我头先都讲过啦，但今次我去嘅咧系比较乡下啲嘅地方，一个叫周访湖嘅地方嘅。咁好啦，周访湖可能大家都会听过，点解会听过，系因为你的名字啦。咁呢你的名字其实系喺嗰度叫取材。咁其实呢嗰、个地方呢一个盆地嚟嘅。係啦，咁一个湖啦，咁四面呢系一个 比较高啲嘅山。 嗯，係啦，咁套动画就系参照呢个湖嚟画㗎啦，嗰个湖。 係啦，咁呢个叫 Suwako 啦，咁一个周访湖嘅地方啦。咁本身呢其实我同两个 partner, 咁系有两个女仔同我一起去呢个地方做嘢嘅，都系经 agent 去揾呢份工啦。咁本身咧就有去话去河口湖嘅，咁但系我都对两个 partner 唔住，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候我顾住自驾游，即系顾住揸车，我就完全冇睇啲 message 啊啲咁。咁通常都系佢哋两个负责决定啊啲咁。咁但我系比较迟去做一个决定啦。咁变咗最后到我、OK 啦，去河口湖啦，不如咁。但系最后都冇咗个名额啦，咁已经咁，所以就变咗去周访湖。咁但系 阴差阳错就由河口湖。山梨县河口湖就变咗去长野县嘅周访湖啦， 系啦，咁我觉得都 OK 嘅，即系焉知非福咧。咁我发现咧，原来嗰个都系一个好地方嚟。咁去下一张相，咁咧你会见到咧，嗰度系其实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嚟嘅，系啦，咁系啦，比较乡下啦，你会见冇乜高楼大厦。 其实呢啲先好啊，系啦，你平时香港咁多高楼大厦咧，你去到呢啲地方生活咧，哇，完全另一个感觉。 系啦，冇错。咁咧，其实咧，我哋有时候会去行街啦。咁其实周围咧。都有啲即屋啊嗰啲咁啊，当然我讲废话啦。但系咧，啲屋咧有啲咩特别之处咧？有人住咧，佢门口都好多蜘蛛网，我唔知点解佢会储啲蜘蛛网喺度嘅。 其实日本真系好多，就算喺市区啊，即系唔好话呢啲隔涉少少嘅地方啦。喺市区其实咧，啲灯柱咧，你留意一下咧，都有好多蜘蛛网。 系啊， 日本真系好多蜘蛛。 系啊，真系唔知点解。咁咧，其实呢个地方咧有啲咩周访湖啦？呢个地方有啲咩特别咧？咁咧可以去下一张相。咁咧呢个咧就系、 agent 去 sell 我哋点解要去呢个地方， 就系睇烟花啦， 睇烟花。因为咧，周访会咧一个花火大会，咁花火大会呢个 column 咧，我哋迟啲都会讲嘅。咁花呢个花火大会，周访会花火大会有啲咩特别咧？嗱，东京羽田村花火大会，大家都可能清楚噶啦。佢咧嗰个花火嘅数量系20,000发， 系 啦，周访会系40,000发，讲紧系一倍嘅一倍，而且咧系有竞，佢嗰度咧8月15日每年啦，8月15日定期啊，都会有个竞技大赛嘅，喺嗰度咧就会集合咗好多嗰啲烟花火大 赛，先至系最 啦，冇错，最靓最靓。咁呢个系咗最出名嘅一个烟花。咁至于详细咧嘅介绍，我迟啲就会讲。咁但系咧我想强调嘅一点就系，佢喺长野周访会嗰度咧，唔止一日会放烟花，喺7月中去到8月尾嘅时候咧，都会 keep 住放烟花。 即系你喺嗰度做嘢，就晚晚喺度睇烟花。 系啦系啦，我睇到喊咁，点解会？至于点解会喊，我一阵间会再讲。好啦，咁可以可以去下一张相啦。你会见到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比较乡下嘅地方啦。咁咧，我去系做啲乜嘢嘅咧？嗰度咧其实都系一个游客我哋内叫做我哋叫国内嘅游客嘅圣地啦。咁可以去下一张相，就系我作为一个 waitress 嘅时候咧，嗰个服装嚟噶。唔好意思，穿少少 呢个拖鞋系 呢个鞋系自己买嗱。其实咧可能之前 agent 都会同你讲好晒啦。鞋啦、裤啦、袜啦、衫啦，其实大部分都有要求，都要自己买去嘅。 自己买去 系要自己买去嘅，除咗嗰件褛，除咗嗰件背心之外咧，其他全部 你净系外面黑色嗰个背心系佢提供嘅。 系啦。系啦，咁其实 温泉旅馆提供 系啦，其他都系我自己嘅， 恤衫都要自己买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 裤又系自己买， 系啦，咁所以咧就睇下你系其实呢对都唔算拖鞋嚟，不过我着咗一次，着咗，净系着咗去嗰度做嘢之后就冇再着，咁咧就其实就都冇乜嘢嘅，因为其实。点都系自己贴身嘢，咁都系自己准备会好啲。 都系，都啱嘅。 系啊，咁 agent 就会同你讲有啲咩自己准备。我 even 之前喺北海道都有自己准备，不过最后因为我调咗部门，就唔再喺之前个部门做嘢。因为我本身系一个西餐厅嘅部门做嘢嘅，咁以后某啲原因，我调咗去料亭，即系一个日本料理嘅地方做嘢。咁所以我先至即系唔使再着嗰啲衫，咁就变咗冇系啦，变咗冇用。咁而家买咗嘅嘢，咁喺呢度有用咯。 哦， 系啦，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嗰个服装要求，或者可以其实嗰度都好多地方有得买嘅，或者系乐天啊嗰啲咁啦。咁咧其实可以去下一张相啦。咁我嘅工作主要就 waitress 啦，就系你会见到啦。咁其实日本人咧好多都只地而坐嘅，咁你会见到啦， 坐榻榻米 系啦。你哋其实当然啦，坐嗰个都唔方舒服得去边啊。特别而家后生仔都唔 系 好识坐， 系对唔住我坐都真系伸直只脚， 我都唔识坐嘅。咁但系咧问题系咧，你谂下我哋做 waitress 嘅就要去 跪啦， 系啦，要跪啦，要去递嘢啦，要去执嘢啦。咁其实次次都系跪住喺度执，跪住喺度摆啊嗰啲咁，甚至乎佢哋咧每一样料理啦，食完之后咧，我哋要收翻或者摆翻嘅时候咧，其实都一定要跪喺度，系唔可以企起身再跪，企起身再跪系唔得。 去亲呢啲温泉酒店咧，啲人服侍你咧，我都戥佢哋辛苦。 系啊， 真系哇！其实你唔好跪啦，但系算啦，佢哋系一定要咁样，你冇理由要求佢唔好跪， 冇错， 规定咗系要跪。 最不幸嘅一样嘢咧，就系我间酒店咧系接待呢啲好多学生嘅旅行，系啦，几乎每一晚都。咁所以我几乎每一晚都贵。你话嗰排我真系肥，我真系其实可能。我食得好多嘢嘅，系啦，我食得好多嘢，但系其实根本系肥唔到，兼且系瘦咗噶，系啊，咁同埋因为夏天啦， 太过体力劳动， 系啦，佢哋啲客都要水噶嘛，就不停咁斟水俾佢，不停咁换水，不停斟水俾佢，特别啲学生发育时期咧， 系啊， 好恐怖， 小朋友 系啊，真系好恐怖，真系好惊。咁咧，但系佢哋一样嘢我好感动嘅就系咧，佢哋可能食完嘢啊，都会除咗个厕所收翻 desta 就多谢你哋嘅款待之外咧，佢哋会跪低喺阿里嘅多谢 mas 系土下做嗰啲。 吓，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即系跪喺度，多谢你款待佢咯。 学生们 系啊，学生们系老师叫佢嘅，咁但系 呢个好好， 你会你会嗰下系 warm 啦，辛苦但系 warm 值得啊，你觉得嗰下 系啊，所以其实系开心嘅，因为感动嘅。咁但系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咧，就系去到之后咧，后辈会变成前辈。咩叫后辈变成前辈？可能我用错用得比较怪啲，因为咧因为我哋去到三个女仔咧，去到其实我哋都20-30咁样啦，系啦。咁但系咧嗰度咧有部分人啦，有部分。 嘅 staff 啦，其實可能仲細過我哋，但係咧佢哋早我哋少少入去咧，已經係一個命令式口吻啊，佢話誒點解係啦係啦，你去做呢樣，你去做呢樣，你去做呢樣，係啦，基本上佢哋完全唔客氣噶，即係佢哋會用係入職嘅時間去作為一個輩分嘅即係 高低啦， 高低咯， 本人好注重呢啲高輩份高低嘅嘢，總之入職先就係前輩噶啦，話知你幾歲 咁，所以就都有一段時間俾佢點得點到妥妥零啊，特別係咧，譬如話可能仲有十五分鐘先需要翻工打卡咧，佢會話做乜你仲唔去打卡啊咁樣噶。系啊，好笑咁，冇计咯，又关你事咯，咁咯。 我冇迟到噶喎。 系啊，其实就真系，我仲有十五分钟。系咯，我仲有十五分钟，做咩唔打卡咁样？好奇怪。所以呢啲咯，咁另外仲有就系嚟自文化嘅冲突会比较多啲。咁当我哋当其时入去咧，就有个 common room 俾我哋，可以 social common room 嗰张相，下一张相。系啦，咁呢个就 common room 啦。咁其实讲得 common room 即系大家一齐用噶啦。咁其实咧，我哋去到嗰时唔系咁整洁噶，你见到而家冇乜嘢好整洁啦。咁但系咧系充满住蜘蛛网啦，又系唔知点解咁啦，所以咧我哋系执过嚟噶，咁但系咧执完之后， 你瞓噶啦？ 唔系瞓嘅，系大家可能娱乐啊，即系譬如话放工休息啊，咁喺度摊下咁样咯。系啦 ，break 嘅时候用，咁但系咧佢哋话我哋霸咗间房嚟用咯。 吓， 系 啊， 即系我哋清洁好，跟住然之后我哋三个摊喺度，咁好自然 咁。 咁 你哋都 坐喺度，你哋可以用，我哋冇锁止过佢哋，我哋冇闩过门，只不过系有因为有冷气，我哋掩一掩道门啫。 哦， 系啦，咁但系佢哋会话我哋就爆一间 common room 好好热，好好笑嘅，所以 即 系 都系 有 拗有 拗叫 嘅， 好多拗叫噶，即系佢甚至乎你开住道门啊，你开住道房门，佢都话，你好失礼啊，做乜开住道房门？ 咁点闩 我间房嚟啫嘛，关你咩事啫？咁系啊，我间房都关你咩事啫？咁。我又冇阻止你哋入嚟，你咪入嚟咯咁样咯。咁所以系好奇怪，即系因为特别系女人啦，因为多女人嘅地方就 是非 系啦是非啦。咁另外就系会有一啲客人嘅叫做性骚扰，即系摸手摸脚啦，系啦，咁都会有嘅。咁可以出一出下一张相啦。咁就系我一个着住。浴衣啦，咁就要去招呼佢哋嘅。咁其实基本上都，我唔系话每个男人都系咁嘅，不过就都有少少无手无脚嘅情况，可以出埋下一张相，就系因为佢哋可能饮得比较多酒。 系啊，总之有人。无论点样一坐低即刻就走， 系啦，咁所以你话唔开心啊，摸手摸脚客人啊嗰啲咁都会有嘅，但系 so far 系都会多开心，因为嗰度系乡下地方，你会得到翻个平静咯，咁可以去 check 下一张相，咁其实就会系周，因为咧当地系一个温泉胜地嚟嘅，一个 足 汤，系啦足汤，咁会可以周围都有得浸脚啦，咁另外除咗呢啲浸脚啊舒服嘅位之外咧，我哋下一张相咧就会会成日学一啲新嘅词语，可能你。可能大家见到 我个 menu 系个 menu 要学系咁学啲字啦，点样读啦，同埋一啲礼貌上面啲敬语啦，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学噶。咁喺嗰度成日讲就会即系记得好好，记得快好多。 系啊，用得多嘅话，自然就会记得。 customer money master 嗰啲咁呢啲对客用语咧，即系喺嗰度学得最快。同埋因为咧当地嘅员工咧系净系识日文唔识英文，咁所以其实好多时都会用日文沟通。咁当用日文沟通嘅时候，你会记得好快啲日文，系啦，绘画去进步得好快。咁同埋閒時啦，我喺 common room 咧就會畫下畫，可以出一出下一張相，就唔係畫下畫嘅，即係叫畫下啲明信片啦，寄俾啲 friend 啦，咁叫做舒解下啲 一個娛樂嚟 嘅 咯， 係啦，娛樂嚟嘅。咁同埋我都會周圍去嘅，可以去下一張相啦。咁就即係譬如話去下啲長野附近嘅一啲遊覽即係旅遊勝地啊嗰啲咁。咁另外咧，其實周訪湖周邊咧都好多地方行嘅，可以去埋下一張相。系啦，下一张相就系一个湖边嘅地方啦，喺度跑步咯， 跑 步踩单车，系啊，跑步踩单车好舒服嘅，因为嗰度有啲风咧，有啲风咧好舒服。咁其实基本上嚟讲，我每日都会去嘅。 散步 系啦，因 为 我哋有个 Nakano Care 系啦 ，Nakano Care 咁咩叫 Nakano Care 就系中间休息时间。咁休息时间里边咧，我就会跑下步啊，去浸下脚啊。 其 实 你已 经 要 keep 住做嘢噶啦， 系啊， 你仲去休息时间跑步？ 系啦，可以去埋下张相。你见到系一个写意嘅，即系写意国度，好写意。咁所以即系同埋 呢张凳系喺嗰度噶， 系啊系啊喺嗰度嘅。但系我觉得系课影相嘅，同埋课钓鱼啦，当然可能系啦。咁之后我都可以。我都可能譬如话喺嗰个 散步徑好似有20公里咁長，可以去咗去下一張相咧，有一個公，其實有個公園，佢會計住你啊，你行咗幾萬，你行咗幾萬步幾公里啊，咁樣係其實幾得意嘅，我覺得哦，你每一日 achieve 到咁多公里，然之後或者踩單車都得嘅呢啲地方，係啦，咁其實都幾多人行嘅呢個地方，咁譬如話咁我頭先都講過啦，即係周會去周邊嘅地方玩啦，咁另外仲有一個白華湖，都喺附近嚟嘅，係啦，咁我就去咗當地嘅一個啤啤博物館啦。咁可以去摘下一张相啦，咁就去嗰个啤啤博物馆几得意噶，好多啤啤嘅历史啊，唔同各地世界各地嘅啤啤啊，咁样即系喺度俾你喺度玩啊。其实即系你话做嘢之余去嗰度附近啦，同埋去一啲游览胜地啦，去啲博物馆啊，其实都 OK 嘅成件事，即系唔系话净系做嘢咯。咁同埋有啲客都好好，可以去下一张相咯。呢、這個呢就係唔係我自己買嘅，係一個客人知道我係一個外地人，係啦，咁所以呢佢就想鼓勵我，咁呢同埋佢個女呢走之前呢，佢個女直頭過嚟搵我，特登跑過嚟搵我話啊呢個送俾你，希望鼓勵你， 好窩心啊， 係啊，好窩心㗎，咁所以喺長野呢段日子係開心多過唔開心多，當然啦，我睇煙花我都會喊，咁至於點解會喊我遲啲再講，係啦，咁呢係睇到喊嘅煙花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 煙花 我去哈那边，我又讲到樱花。好啦，咁咧长野咧就暂时讲到呢度，咁下一节我哋会讲一讲冲绳嘅，一阵见， 一阵见。